Yeah. Hallelujah. Let us all rise and enter into Christ. Yeah. Sylvia, let us see. 有线古典音乐广播98.6兆赫，每天10点22点播出。歌舞剧场，爱与心灵的天堂。 欢迎来到歌舞剧场，我是古月。接下来，请欣赏卡尔·阿尔夫的《博伊伦之歌》。歌词是从德国博伊伦村的本尼迪克特教团修道院发现的中世纪手抄本中摘录出来的，也叫做布兰诗歌。它以金旷有力、热情奔放的音乐，赋予了这部奇异的诗篇以新的生命。 Thank you. Thank you. sutiles, nova mundo resera facies aprilis, ad amorem properat animus erilis, et jocundis imperat Deus puerilis. Rerum canta novitas in solemni vera, et feris auctoritas iubet nos caudire, via strebet solitas, et in tuo vera, fides est et probitas, cum retinere. De corde totaliter et ex mente tota sum presentialiter absens in remota quis quis amataliter valvitur in rota. Thank you. Thank you. Estranzi ferio spire vementi In amaritudine loquor mie menti Factus di materia sine seramenti Simili su foglio piccolo duventi Consideri proprio pieno sapienti Sulla pietra ponere sine fondamenti Svolgo seghe con parole fluvio lamenti Subbio l'entramite d'occa permanenti Taverna post vesperam nudus rege crietur. Et sic denudatus festa clamabit. Revite gaudea, abscolisti omnia.

lucem donat tenebris membris lacertis labilis, primus ineffabilis, membris lacertis labilis, si puer cum puello laborare tur in cellula, felix conjunctio. Yeah. soreo iam amore virginali totto sardio novus novus novus amores Novus, novus, novus amores, potere, potere, potere.